寻找，那是否可以逃脱困难抉择，盼破是用心机盼过自虚的洒脱，却看不破情深的执着。 这世间如同枷锁困住你我，要用尽气力挣脱也大承诺，把酒喝醉难以捉摸，要如何去说一切拥有失去后才懂得。 敢问作者那句的旁观者，却是你难离的角色。 头一眼看过书人笔下逗乐，白玉沉浮情方向了，也好过争夺清心他不与人暗中不嫌地上君主君之愿意为家天水相合。 等还做客却输颜色， 曾许一生仙君修一世清乐， 落天地偏与最苛刻是命非我得， 曾借江河投宿共你走过。